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Ti saluta per la mia famiglia。 说没人可说和我承受。 手。 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。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自信人。

十世中不知边个高。或者绝招通通已老，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。爱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始终你好，爱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 故事，这一张就船票，能否等下你的客船。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 定要不要陪我，想

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今无浓情意，何时在人间？算诸葛第一壶，照无眠。不饮又何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是故难绝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